Let's pray. 天父，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 When we come before your word. 你再一次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May your Holy Spirit enlighten us. 来教导我们。 To teach us.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在创世以来给我们预备的救恩。 To see the glory prepared for us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ime. 再次给我们激励，也求助你用你的话语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 To build your church using the word.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 Place the following time in your hands. 祷告奉耶稣的名。 Praise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上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在这边开始读这一段圣经。 Last Sunday we started this passage. 那我们看了头三幅。The first three blessings. First three verses. A baby. 那我们看到这个头三的这个头三个祝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一个罪人他悔改信耶稣的时候。 We look at the three blessings regarding the journey of someone going through conversion. 那上帝怎么样来祝福他，来改变他的生命 ？How God blesses him and change his life. 所以在头三幅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的这个过程的一幅图画。 So we are given a picture of a conversion. 那我们就温习一下。这个第三节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Let's review the three blessings. Blessed are those poor in spirit, for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那头三幅是讲一个人他这个信主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The three blessings regard the instance of someone's conversion. 当他看到他自己里面是个灵里面贫乏的人的时候 ，to see his own spiritual helplessness. 那上帝把他带到神的国里面 ，and he brought him into God's kingdom. 那他得到上帝国里面各样不同的丰盛 ，to inherit all the spiritual blessings in the kingdom. 当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性，看到他里面堕落的时候 ，and we see his own sin, his own depravity. 那为了这个事情的哀痛的时候。 And when he mourns for himself, 那上帝安慰他 ，and God comforts him, 然后把耶稣基督那边来的这个完美的无罪的身份地位赐给他 ，give him the sinless position the work of Christ to him, 然后的圣灵也驯服他 ，and the Holy Spirit tames him, 就让他改变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Change into a meek person. 那我们上个礼拜天讲过，温柔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人不会发脾气。 So we sermon on the consequence of meekness is he won't get angry. 而是被圣灵驯服 tame 一个人，他现在可以开始去侍奉神。 So he's tamed by the Spirit so that he can now serve God. 他在上帝的手里现在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人。 So in God's hands he becomes useful. 那在这个是同时间。这个他也因为圣灵进到他里面的缘故，他成为上帝的儿女。 Okay, it happens the moment he becomes son of God, the Holy Spirit indwells in him. 那作为神的儿女，他有权柄，有来承受上帝的产业，也就是新天新地。 He has the privilege and power to inherit the kingdom. 所以简单一点的来讲 ，Simply put， 那这个头三幅是讲一个人他悔改信主。 The three blessings regard conversion to believe in God. 然后看到他自己里面那个得到神的生命的一些表现。 To see his need, an expression of his seeing his need for God. 那如果你已经信了主 ，If you are now a believer, 那我希望你能够在你身上能够看到这里面的一些表现。 I hope you can see the changes in your life.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信主的过程是比另外一些人更这个情绪化。 Some believers progress to conversion. It's a bit. 但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人，你多多少少应该看到这里面表现里面的其中一些。 You ought to see fruits of your conversion. 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其他的这个福气。 Ok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other blessings. 那一个人信主了以后。So the after, 信了主以后的话，他的改变是什么 ？So to see the change after you have become a Christian. 那如果你上个礼拜天没有听到这个讲到的话，我们教会网站上有。 If you missed last Sunday sermon, go to the internet. 这个，那今天一个人信了主以后 ，After one becomes a Christian， 那上帝怎么样继续来祝福他 ？How does God continue to bless？ 那上帝要给他什么样的祝福 ？What blessings will he be given？ 那他或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一个人他信主了以后，他得到神的生命，这个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From another angle, what are some of the changes you ought to anticipate, expect to see？ 那如果你信主，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个重生的人，得到神的生命的人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are born again？ 那下面这几个福气的话，就讲到这一些。 We touch upon by the following blessings. 那第六节，这个新译本翻译是这样子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Verse 6 goes like this: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satisfied. 哦，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好一点。 The particular Chinese version is more to the point. 和合本旧的翻译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看讲得多清楚。 Okay, it's more to the point. 好，那现在这个新译本说，这个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It's someone who really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那什么是爱慕公义啊？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啊，我们知道这个解释圣经第一个事情要注意的是什么？ 哦， 上下文。 Okay,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历史文化背景。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要明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Okay, 我跟你们讲过会考试的哈。 Okay, exegesis has three foundations: contex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所以，那什么叫做爱慕公义呢？那我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We need to know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righteousness. 这个义在圣经里面出现不同的地方，那其实在它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义。 Righteousness is us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background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那我举一个例子，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样子讲。 For instance, Romans chapter 3 verse 22. 讲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的人。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ll and all who believe, for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那一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神的义。 Righteousness in these words. 那这个义是指从上帝那边来的。一个没有罪的一个身份地位 It refers to a sinner's status coming from God. 所以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赐给你一个新的身份地位，上帝说 not guilty, 没有罪的。 Through the work of Christ, he gives you this perfect status, declare you not guilty. 所以那里指的是一个身份地位。 This is the meaning status. 那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形容某一些人是义人，那诗篇里面说另外一些人是恶人。 In the Old Testament, some are called righteous, some are called wicked. 旧约里面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ighteous person in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里面的这个义人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犯过罪。 It does not mean he is sinless. 这个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亚当犯了罪以后，所有的人都生在罪里面，也有罪性。 Post-Adamic generations, they all live in sin. 那所以罗马书里面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Therefore, Romans said there is no righteous, none. 那旧约里面说这个人是义人是什么意思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eferring someone as righteous in the Old Testament? 那用今天的话来讲，说这个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就这样子，是个 believer, 信主的人。 In today's language, we refer him to as a believer. 那旧约里面讲的这个义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相信耶和华的人，而他的生活里面有他这个信仰的流露。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n someone is righteous, it refers to him as believing in Jehovah and show it in his life. 换句话说就是说他是有信心有行为的，这样。 In other words, he has acts and he has a faith. 那可是在这里的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义不是指这个意思。 But in this, but Matthew's passion, the righteousness does not refer to this particular meaning.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So Romans chapter 3 verse 25. 圣经说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的人的信，为了要显明神的义。 Whom God set forth as a propitiation by his blood through faith demonstrate his righteousness because in his forbearance,God had passed over the sins that were previously committed. 那在那一节圣经里面，神的义是指上帝公义的本性。 In this particular verse, righteousness refers to the nature of God. 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义，也不是指上帝公义的本性。 And this righteousness is not the righteousness used in the Matthew passage. 所以那到底是这个饥渴或者爱慕公义或者饥渴慕义，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 So what is the meaning of righteousness in this passage?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义是一种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 It's a lifestyle to please God. 那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Matthew 6:33, you have to seek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given to you. 啊，这个那他的义，这个义呢，就是指一种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Righteousness refers to a lifestyle to please God. 那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爱慕公义的这个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的生活方式。 In today's passage,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has that meaning. 啊，就是说一个人他愿意按照圣经里面上帝对人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这样子去过活。 To live according to God's will. 那一个人他重生了以后，他里面最基本的一个 desire 一个欲望，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实心变成肉心。 It is natural for someone who is born again to have this desire, his heart of stone turned into a heart of flesh. 旧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预言，当耶稣基督来跟他的百姓立新约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实心被这个换成肉心。 In the Old Testament, according to the prophecy of Ezekiel, in the New Covenant, when Christ comes, He will replace our heart of stone with our heart of flesh.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讲，我们是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把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里面。 Jeremiah says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God will put His heart in the law into our hearts. 所以这个不等于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能够百分之一百完全的按照圣经的话去行。 Does not mean that we become perfect. 那这个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这个我们是做不到的。 Before Christ came, there's no way we can achieve that. 可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基本的这个倾向或者这种方向有改变。 But our direction has been changed. 那我们过去是我们是与上帝为敌，自己做自己的主的。 We used to be enemy against God. We are our own God. 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承认上帝是我的主。 We change our direction after we believe and acknowledge our Lord. 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缘故，里面开始有这个倾向来过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empowers us to live accordingly. 那这个叫做爱慕公义。 This is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那什么是爱慕公义，如饥如渴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rst for as if you are hunger? 哎，我觉得饥渴慕义的这个翻译的好一点。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right to the point. 那个饥是指什么呢？饥就是指一个人他肚子饿，他需要食物。 Hunger means that you have an empty stomach. 那渴是指我们需要喝水。 Thirst means you need water. 那这个饥渴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说今天一个活着的人。他基本上的这个生活里面的需要。 It is the basic necessity of a living human being, hunger and thirst. 如果我们不吃不喝的话，很快就会死掉。 If you don't eat and drink water, you die. 那什么是爱慕公义，如饥如渴呢？ What is the meaning of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饥渴里面表示一种需要，一种 strong desire, 有一种欲望。 It reflects a strong desire. 要愿意来过的一个讨神喜悦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To live a way which is pleasing to God. 愿意让看到上帝在我身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So that we see God's glory exemplified in our lives. 那这个是一个人信主重生以后的他的这个第一个这个 sign, 这个记号。 This is a sign of a true believer. 为什么教会很多人他信了主了以后受洗以前这个执事会牧师要跟他在一起谈呢，是这样子。 So a church exercises extreme caution to talk to candidates for baptism. 在替他施洗前，替他这个 interview 跟他去谈。 To interview baptism candidates. 那谈的过程里面，他们要了解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view? 除了了解他对福音的认识以外 ，Not only to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gospel. 那除了去理解他信主的过程以外 ，Not only to understand his journey to pilgrimage to conversion. 那你在他的见证里面，你要去设法去了解到底 他里面这个所谓的实心换成肉心以后，他具体生活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什么？ But to try to get a hinge on life change, when his heart of a stone has been replaced by a heart of flesh, a heart of stone has been replaced by heart of flesh. 那一个重生的人，他基本上的他里面的这个改变是饥渴慕义或者爱慕公义。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is a basic manifestation of born again. 那这个爱慕公义的从哪里开始呢？ Where does this all begin? 那今天当耶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新的这种欲望、这种倾向的时候 ，It comes when the Holy Spirit indwells us and gives us the new desire. 这个是要从有了这个欲望以后，我们需要有圣经来引导我们。 And after this, with this desire, we need to complement that with the Word of God. 那今天我们有这个里面有这个欲望要。愿意看到这个上帝在我身上继续做改变的工作，来荣耀他。 To have the desire to see the impending work of God on your life to change you. 那我们的 guidance 是什么呢？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What is our standard and guidance? 那什么东西来引导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呢 ？What guides us? 那是用上帝用圣经来引导我们。 Through the word of a God. 所以，那如果今天一个人他信了主。 If someone who claims to be a believer, 他对圣经没有兴趣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Bible, 他对教会的聚会没有兴趣 not interested in church meetings, 当他听到很规规矩矩的把圣经解出来，把圣经的教导教出来，他对这个学习没有兴趣的话 he's not interested in learning how to rightly divide the word of God. 他有没有可能再过一个饥渴慕义的生活 ？Can he live a life of righteousness? 这里面是一个 big question mark. That is a question mark.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This is something we need to ponder upon. 所以这个饥渴慕义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What is life of thirsting for righteousness？ 我们里面有这个欲望，想来敬拜神。 We have the desire to worship God。 那我们愿意来神的面前祷告。 We want to come and pray。 我们有这个需要跟其他基督徒过的肢体相交的生活。 We feel the need to live corporately with other saints。 当圣经规规矩矩的被解出来的时候，在圣经的真理被教导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领受这样子的教导很有帮助。 When we accept the word of God when rightly taught to us. 那这个是帮助明白神的心意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This is a process to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那明白神的心意以后不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次而已，而是说愿意这样子按照神的话去过这样的生活。 But you don't stay at abstract knowledge, you live. 那同时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而敏感。 At the same time, you sensitize to your own sins. 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堕落以后的这种本性更加的敏感。 You are sensitized to your own depravity. 那我们对耶稣基督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有更大的感恩。 And then you are thankful to the redemption provided by Jesus Christ. 而且我们开始关心其他我们周围世上的人。 And then we care for others. 那这个是就是一种饥渴慕义或者爱慕公义的一种表现。 This is a sign of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那当一个人他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时候，他的具体的这个得到福气是什么 ？What are the concrete blessings for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第六节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 The verse 6 that a day will be satisfied. 这个第六节下半节，这个 ESV 翻译是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他们必得饱足。 The second half of verse says, according to ESV, says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好，什么叫做 be satisfied? 必得饱足，这个 be 是什么意思 ？What is the meaning of be satisfied? 这是一个这个解释圣经要看上下文、历史文化背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有文法上的分析。 The foundation of exegesis requires to go through context,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of grammar. Okay, 好，这个 be satisfied 这个字呢是被动式的语气 passive voice. Be satisfied is passive voice. 那个被动式的语气是什么意思 ？What is the meaning of passive voice？ 就是他得到这个满足，是别人来满足他。 Someone gave satisfaction to him. 那谁这个 passive voice 更具体来讲的是 divine passive 什么意思呢 ？This is divine passive voice. What does that mean? Divine passive 意思就是说上帝使这个人得到满足 ，meaning that God will satisfy this person. OK， 所以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是说因为上帝并 必使他们得到饱足。 Because God will satisfy him. 那当我们今天这个饥渴慕义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使我们得到饱足？ So how do we get satisfied by God when we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From three angles. 那第一方面。 Firstly,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When we become Christian, 当圣灵开始光照我们的时候 ，we are enlightened by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堕落的这种本性 ，we see our depravity.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我们做不到。 Through the words of God, we are convicted by the infinite perfection of God's demand. 我们里面开始这个很对自己很灰心很失望。 And we are frustrated, disappointed, we cannot reach that goal.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What do you do? 你要回到福音的面前。回到福音面前。 And you go to the gospel. 那福音告诉我们什么？ What does the gospel tell you? 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 The gospel told us that Christ has lived a sinless life on our behalf. 也就是我们不可能过的这样子的一生。 Something we can never achieve. 那然后上帝把他的这个义归算在我们的账上。 And God gives His righteousness credited into your account. 所以在上帝的眼睛里面。 In the eyes of God. 当耶稣的义归给我的时候。 When Christ's righteousness is credited to you. 就好像我。过了无罪的一生这样子。 It is as if I have lived a sinless life. 啊，这个就是耶稣的义归算给信他的人的意思是什么？ This is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 onto those who believe. 所以这个就是福音。 This is the gospel. 福音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To relieve us from the curse of the law. 如果这个不是你对福音的理解的话。 If this is not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那我们现在礼拜五晚上在搞福音神学，你赶快来。 We are going through the basic stuff, Friday, evenings. 我们在讲基本救恩论。 We're talking about basic foundations of the salvation. 如果这不是你对福音的这个理解的话。 If this is not your knowledge of the gospel. 那搞到最后的话，你可能会去逃避神。会去逃避神，而不是来亲近他。 That you end up running away from God. Okay, 所以你最基本上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 ？What is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God of you? 他是向你讨债的神呢 ？Debt collector. Is he a God who's collecting debt? 还是在你完全破产的时候替你还清所有债的神？ Or he is a God who saves you from utmost bankruptcy. 好，所以第一方面是，耶稣替我过了我不可能过的这样子无罪的一生，然后归算给我。 Firstly, Christ lived a sinless life, something we can never do, and credit to our account. 那第二方面。 Secondly, 当我们认识到圣经上帝对他的百姓的要求的时候 ，When we know the demand of God to His people, 我们往自己里面心里面一看。 And we look into our own life.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完全没有那个能力过的这样子的生活。 And you see that you are unable. 好，那这个上帝早就知道了。 And how does God know? 我们不知道，以前上帝已经知道了。 We don't know. We may not know, but God knows. 所以上帝就应许有一天他要差他的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面。 The promise is one day He'll send the Holy Spirit to indwell in you. 那我们里面缺乏这样子的能力。过的饥渴慕义的生活的时候 ，We don't have the inherent ability to live this holy life. 那我们里面的圣灵 ，the Holy Spirit indwells in us， 就是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来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 ，is the same power that God uses to resurrect Jesus Christ 在我们里面 ，with through the power to give you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做不到的这样子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 ，We can never do this on our own。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 But someday the Holy Spirit will help you to do this. 给我们这个能力。 To give us this power. 然后一步一步的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 And step by step change our lives. 当然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支取这样子的能力。 At the same time, by faith to draw on this power. 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 This is the chapter 6 of Romans.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江山难，这个易改。本性难移。 The Chinese proverb says there is no way you can change. 那今天这个一个人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Hard to change the nature of a person. Hard to change the nature of a person. Okay, 没有关系，他的意义不是建立他的翻译多准上。Okay. 对，今天一个人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开始可以改被上帝改变呢？ Why is it that a life of a believer can be changed? 那除了上帝在他里面做思想工作以外， Unless God works in him， 而是圣灵在他里面来给他有这样子的能力。 Unless the Holy Spirit works in him， 那第三方面， He will never change. That's thirdly， 第三方面上帝怎么样使我们得到宝足呢？ How does God satisfy us? 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when we leave this earth， 我们里面跟罪的这个挣扎就结束了。 Our struggle with sin will end， 在永恒里面， in eternity， 我们跟上帝在新天新地里住在一起的时候， we have perfect communion with God in the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我们会百分之一百的去按照上帝的话去行。 we will liveA life to please God 100%. 那这个是上帝来使我们得到宝足。 This is God, how God satisfies us. 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连续不断的继续的来做拯救的工作。 God works in us continuously. 那直到耶稣基督来的那个。 Until Christ comes.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This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好，那今天我们有如果是饥渴慕义的话，那下一个结果是什么？ What is the result of our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第七节说，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Verse 7 said,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 这怜悯是什么意思？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erciful? 这个怜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两，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Two different ways to use this word in the Bible. 那第一种用法。 The firstly. 第一种用法，这个字的用法意义是帮助一个这个很软弱无助的人 ，helpless person， 帮助一个软弱无助的人。 The first meaning is to help someone who is helpless. 那上帝怜悯我们。 God has have mercy on us. 那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 ，After the fall of Adam， 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 ，All of Adam's descendants，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is every single one of us， 堕落了以后。 After the fall， 落在一个完全软弱无助的状况之下。 We fall into a hopeless and helpless situation， 因为这个罪成为我们的主人。 Sin has become our master， 我们成为罪的奴隶。 We serve sin， 而且是我们是活在神的审判之下。 At the same time, we live under the wrath of God， 我们是软弱无助的，我们是无力的。 You're sinless and you're sinful and helpless， 我们是没有盼望。 We are hopeless， 那上帝怜悯我们。 And God has mercy on us. 那上帝怜悯我们，第一个，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 He provides a savior. 那第二个方法上，这个方式上帝怜悯我们。 And secondly, 上帝给我们有普世的恩典。 Give us common grace. 我们没有自从懂事以来，我们reach age of accountability. Okay, maybe. 我们没有自从懂事以来，我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天上一个雷劈下来，我们就死掉了。 Okay. God didn't kill us when we first sinned. Okay. Okay. 这个，所以上帝，我们还没有这个接触到福音以前，上帝供应我们有家庭。但我们还没有接触福音以前，上帝给我们有家庭。Family. Okay, before we become Christians, we are given families. 有读书的机会。 Opportunity to study. 有留学的机会。 And to come abroad to the USA to study. 给我们有工作。 Jobs. 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需要在地球上生活的这样子的条件。 Different types to satisfy our daily needs. 那么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怜悯。 This is a blessing from God.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上帝把我们带到福音面前，然后给帮助我们信主。 And this kind of common grace we are brought to salvation to serve God. 好，所以怜悯是帮助这个一个软弱无助的人。 Mercy means to help someone who is helpless. 那这个怜悯的相反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mercy? 这个怜悯的相反就是自我为中心、自私。 It's selfishness, self-centered. 这个。所以中国人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啊，是什么啊？天诛地灭啊！你们讲下文啊 ？OK， 所以这个，所以英文的这个讲的是 looking out for number one，OK，、okay? 那谁是 number one 呢？ You look out for number one. Who's number one? 我们自己。 Okay. You are number one. 所以怜悯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们无动于衷，好像是不干我的事情一样。 It's like you don't help other people when you see that they are helpless. 那这个是我们生下来以后，这是我们基本的一种倾向。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a remnant of the fall. 啊，这个是叫明哲保身呢。 This is to just look out for your own self. 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 ，After we become Christians， 那这个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 ，God's life empowers us。 其中一个表现的话，就是我们有一种怜悯的这个心。 A manifestation of that is that we are merciful。 所以曾经有一个慕道友就问一个牧师啊 ，A non-believer once asked a pastor，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管别人的闲事？ Why do you bother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这个闲事的意思就是说想带人信主。 This other business is to lead other people to Christ. 这个牧师的回答。 The pastor answered. My business is to mind your business. My business is to mind your business. 我的工作就是管你的闲事。 My job is to mind your business. 哎，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讲，好像基督徒这个。时间很多，一天到晚有时间去管别人的闲事。 From the angle of a non-believer, you know, Christians have plenty of time on their hands to mind other people's business. 信主你就信主了，怎么一天到晚还要拉别人来教会里听福音呢？ Spend the time inviting people to come to Christ, to church. 是不是时间太多没事干呢？ Do these Christians have plenty of time on their hands to do this kind of stuff? 那其实不是的，因为这是一种怜悯的一种表现。 No, it's not true. It's a sign of merciful. 那曾经也有慕道友问我。 Some believers are non-believers ask me. 因为基督徒带人信主多的，这样现在在天上的房子是不是比较大一点 ？Do you get a bigger house if you lead more people to Christ? 我说 no, 天上我们不会分到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No, they're all houses of uniform size. 那其实，所以这个是一种怜悯的一种表现。 This is a sign of showing mercy. 所以怜悯是帮助那些软弱无助的。 Mercy is to help those who are helpless. 上帝怜悯我们。 God has mercy on us. 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盼望。 When we are still in hopelessness, God gave us hope. 那另外一种这种怜悯的用法是，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赦免他的罪。 Another usage of mercy is to forgive others when you are wronged. 所以当上帝怜悯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可是他自己却愿意来到世界上来付这个代价，来为我们钉十字架。 Even though we anger God, God sends someone to save us. 哎，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第二个怜悯的这个方式。 This is the second method God has mercy on us. 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 ，When God's life enter into our lives， 我们开始过的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自我中心的生活。 And then your life undergoes a slow change from egotistic to other direction. 哎，我们开始管别人的闲事。 And then we mind other people's business. 那它的具体的这个我们具体怜悯的方式有很多。 What are some of the ways we show our mercy? 这个，所以这个当我来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开了一个26尺长的 U-Haul 的卡车，最大号的 U-Haul 的卡车。 Okay, I drove a big U-Haul truck to move here. 所以很多弟兄这个跑到我们家里来帮我卸那个卡车。 Many brothers helped me unload. 那感谢主，他们看到这个卡车门打开，里面东西堆得满满的时候，他们没有晕倒。 Upon opening the U-Haul truck, they were shocked by how stuffed it was. 结果他们怜悯我们，我们就搬了两个小时就卸货。 Right. 今天我们怜悯的方式有很多。 Many ways we show our mercy. 那一个最大的怜悯是什么 ？What is the greatest mercy? 就是一个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一个人最大的需要是吧 ？It's the biggest need of a person. 那圣经说，我们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的是救主。 We are all sinners. We need salvation. 所以今天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来支持这个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When you support evangelism. 无论是你是邀请人来家里吃饭也好 ，To invite people into your house to church， 或者是请他们来教会聚会也好 ，Or to invite them to church， 发 email 给他们也好 ，Send them emails， 为他们祷告也好 ，Pray for them， 寄文章给他们去看 ，Send them articles， 回答他们福音的问题也好 ，Response to questions from them about the gospel， 分享你自己见证也好 provide their own testimony. 接他们来教会的福音聚会也好。 Lead them to come to church for evangelistic meetings. 甚至 甚至你学怎么去带福音性的聚会。 And then learn how to lead evangelistic meetings. 规规矩矩的把圣经里的福音跟他讲明白。 Rightly expounding the gospel. 那学基本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救恩论的这个教义。 Having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那这个以至于有一天你能够在聚会里面把神的道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 So that you can expound clearly the gospel. 那这个就是怜悯，都是怜悯的表现。 This is part of the work of mercy. 那怜悯的人是有福气的。 Those who show mercy, they have blessings. 那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呢？ What are our blessings? 第七节下半节说，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The blessing is second half of verse 7, for they shall obtain mercy. 好，那这个 ESV 的翻译是 for they shall receive mercy. They shall receive mercy. 好，这个 shall 是什么意思啊？ What is the meaning of shall? 文法上来讲。 Grammatically it means? 这个 shall 这个是未来式 future tense. It's future tense. 那这个换句话说在将来某一天他们会得到怜悯。 In other words, some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obtain mercy. 那谁怜悯他们呢？ Who have mercy on them? 上帝去怜悯他们。 God have mercy on them. 那上帝什么时候怜悯他们呢？ When did God have mercy on them? 圣经告诉我们。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这个世界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启示录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 Revelation chapter 22 says. 所有活过的人都要站在耶稣的宝座面前来面临上帝的审判。 All stand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那上帝按照个人所行的去审判他。 To adjust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deeds. 那可是那一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那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上帝就赦免他们所有的罪。 In Christ, God forgives all the sins.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When we see all kinds of unrighteousness in the world today, 我们说上帝为什么没有审判人呢 ？Why didn't God punish them? 没有审判这些恶人 ？Why didn't God judge the wicked?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那天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 Because there will be a final judgment. 这个。当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 When the day of judgment comes, 那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要在神的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 Every human being who ever lived will stand before the throne of Christ 那为他们所行的在上帝面前面临审判 To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own deeds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If you are in Christ 当我是知道我是个重生的人 If you know that you are born again 在那个审判的日子的时候 At day of judgment 上帝宣告我 not guilty 没有罪 God will declare you not guilty 那为什么呢 Why 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像一个袍子一样遮盖我们 Christ's righteousness is like a robe 像一个白色的袍子一样遮盖我们 covering you 所以虽然在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 Even though the day of judgment has not yet come 上帝已经宣告我是个无罪的 God has already declared that you are not guilty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这一切 Because of what Christ did for us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的讲 Romans chapter 8 verse 1 to 4 所以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Therefore now 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to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里耶稣里面使我得自由 Who do not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 bu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脱离了罪跟死的律 no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spirit 这个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所做不到的神做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 For what the law could not do in that it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 God did it by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on account of sin He condemned sin in the death. 所以虽然那一天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现在上帝因为我是在基督里的人已经宣告我是无罪 Even though we are not yet at the final day of judgment, God already has declared us no condemnation.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对我的审判已经耶稣已经代替我承受了 Because on the cross, our sin has been judged. 所以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When we leave this world, 我知道我对将来要来的审判的日子我没有任何的惧怕 I have no fear to face the future final judgment 这个圣经说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The Bible says here that those who are merciful will be blessed because they will receive mercy. 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这一节圣经是不是在教导靠行为得救啊？ Does this Bible verse teach that you are saved by works? 啊，你现在怜悯人，有一天上帝会怜悯你。 If you have mercy on the people, God will have mercy on you. 那 bypass 信耶稣咯，是不是？ And you can bypass believing in Christ. 那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去得救。 The whole Bible teaches one uniform lesson: you cannot save yourself by work. 啊。嗯、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人所以会怜悯人的原因是圣灵重生他的结果。 The reason we show mercy is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reborn us. Okay, 所以他将来蒙怜悯不是因为他现在的好行为，而是因为他这个重生的人。 A Christian will face mercy not because he shows mercy to other people, but because he's born again. 他这个重生的人就证明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罪得赦免的人。 Okay, he's born again to prove that his sin has been forgiven.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对的？ How do you know that this exegesis is correct? 啊，上下文。 Look at context. 最重要。Okay, 上下文告诉我们的。 It is we infer that from the context. 上下文是告诉你信主的过程，信主的结果， right? It tells us that the progress to conversion and then the result of conversion. 所以，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的是信主的过程，然后开始重生以后具体的表现。 So we go through the progress to conversion, and then we see the fruits of conversion. 那今天信耶稣不是我理性上不反对这个福音了，不是这个。 Believing in Christ is not that your reason tells you that you reject reject the gospel. 信耶稣是不但得到耶稣的拯救，并且圣灵在我里面来改变我生命。 You're given not only forgiveness but a change in life. 那因为上帝帮助我们经历更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改变。 God changes our life to so that we change more. 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天父，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因为当我们在软弱无助的时候。 Because when we're helpless.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 When we are dead in sin, 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 When we are hopeless, 那你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里面的堕落的时候 When we have not fully known our own depravity, 你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 You send Christ, 那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May you help us, 帮助每一位来到主你面前的 Help everyone who come before you, 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 May your Holy Spirit work in us, 来做光照的工作 To the work of enlightening us. 来啊，继续做拯救的工作。 To continue to save us. 对，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So that we know clearly that we are in Christ. 让我们能够跟一生来跟随你。 So we follow you all our life.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下面是回应圣事的时间，请唱回应圣事，耶稣所唯一的盼望。 请大家起立。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